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趣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i there,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e in English. Try. Me, move in English. Move in English. 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又有新的内容要带给你了。上一次马达加斯加片段第八练习好了吗？Hey, quadruped. Sprechen's English? I sprechen. 四脚动物，你说英语吗？哎，今天我们课堂上一上来呢，就要进行 show time 的展示。我们很开心，已经有不少的新同学加入进来了。 Yeah, gather around people, big show's about to start. 好的，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的 show time 就马上开始。第一位同学，潮。 You, quadruped. Sprechen say English? I sprechen.What continent is this? Manhattan? Who was there? Was still in New York? Abort! Dive! 好的，谢谢哈，让大家把长段子呢分成了三部分，自选一段。 嗯，好，这个同学说的还是不错的，就是如果能够把节奏啊再紧凑一点，在语速上调控一下，关键词的地方慢一点，其他的地方快一些啊，就会更好了。 好，第二位同学是奈良路。 Hey, you're in the text with me.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We're digging to a tactical. And who tactical? Can you keep a secret of my money charismatic friend? Do you ever see anything is running fair around New York City? Of course not. We're not blonde hair. 好，第一次参加啊，新同学。 啊，这个熟练度要加强，还是多听啊，尤其是这句话。Do you ever see any paga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像这样的句子特别练的是我们的气息，但我们说气息啊情感这些都是在句子熟练听清楚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所以这个同学呢可以多听一听啊，精听一个字一个字的扒一扒这个句子。 好，谢谢老师的建议。第三位同学Thomas。 You quadruped Sprechen say English? I sprechen. What continent is this? Manhattan. Oh, we're still in New York. Abort. Die. 嗯，颇有老大的气势。 嗯，情感很好，注意所有的失去爆破对你来说是要注意的。Manhattan, who the damn, we still in New York. 啊，等这些地方的话呢，要注意所有的 T 啊 D 的失去爆破。啊，整体上还是很好的。 Cynthia, Yan.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Do you have sea and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Of course not. We don't belong here. It's just not natural. 他这个配音环境太好了啊！背景还有许多鸟语声，鸟语花香。 是，对。 这学英语是一个很享受的环境。 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要注意自己的气息，要自然。对，气息自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句子的语速和你的气息基本是保持一致的啊。那么我们说这段话里面，它。句子越长对气息要求这方面就越高，首先要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口气把 啊，它呼出来而不是说出来啊，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你自己感觉和你就身边的人听你讲英语的时候，这个自然度就出来了，这就很舒适啊。 哎，说话吧，语言吧，哈，气拖着声啊。如果你的气息不稳静，如果你的气息不稳定，你的语流啊，多多少少都是会受到影响的。 是的。 接下来一位是 Echo。 You could you pet Spurgeon the English? Spurgeon, what continent is this? Manhattan, Hoover dead.We're still in New York. 嗯，像刚才也这个同学的话呢，要注意的是他的这个辅音部分的发音啊。你的辅音在朗诵当中呢起到的作用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增强了一个单词的质感啊。另外一个来说呢，当连成句子的时候，要把辅音适当进行弱化和打通。啊，通过连读失去爆破的方式，让你的句子有一种整体的 coherence 流畅感，这就你需要注意的地方。 哎，老师给每个同学哈指出来的以后努力的方向呢，其实适用于所有人。 嗯，是的， 因为我们要全方位的进行练习嘛，这些细节的问题我们多多少少自己也会有。来，王 ，You quite your pet spoken English, I spoken. What continent is this, Manhattan?Who were them? We're still in New York. Abort. Dive, dive, dive. 谢谢。 嗯，不错，这个说的挺好的，在情感上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 啊，情感上再放开一些啊，但是它还是比较流畅的。 对，它挺流畅的。对， 很好啊，以后多参加啊，这是第一次。 嗯， 上次我们参加过的一位同学，大家都说他栩栩如生，我们来听听喋喋不休。 哎呀 ，Hey, you in the tux? Wait a minute.What are you guys doing? We're going to Antarctica. Jacob?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嘿，谢谢哈，喋喋不休。他声音很好听啊。 嗯，好可爱。 他就是做配音的。 是吧？ 嗯。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在可爱的基础之上哈。要注意句子的停顿啊和整体感，有的时候呢，我们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啊？像这样的这个 doing 这样的句子啊，其实由于我们这句话的使用者是 Chris Rock 黑人，所以他这句话呢降调为主，所以这个角色不一样，他的调是受影响的。 嗯， 因此我们在这个学习和模仿当中呢，也要把握它的特点。 好的，谢谢啊，给我们奉上了精彩的表演，Kathy 老师。 Hey, hey, you in the tux? Wait a minute.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We a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And Hojika?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Of course not. We don't belong here. 这分角色也是栩栩如生啊，这也操碎了心。 Of course not, you don't belong here. 那刚才这个老师他配的，其实我觉得整体非常自然，非常舒适，然后控制力也非常的强。然后如果在细微的语调上有调整就更好了。 嗯，那另外还要注意一下个别单词的发音，比如说像企鹅、哎等等，哈，一定要非常的标准了。来听下一位韩月雅，这很有创意了。 You.Quadruped, spread English, icebreaking. What company did this? Manhattan, Hoover Dam. We're still in New York. Abort, dive, dive, dive. Hey, hey, you in the tux, wait a minute.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We'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听到了吗？听到了最后那一声清脆的耳光声了吗？ 嗯，挺可爱的。 那他说的手掌生疼啊，啊，为了配音也是豁出去了。 嗯，对，平时训练的时候，有的时候学生也会这样伸出自己的手，但并不是抽别人，他就拿手互相啪拍一下，感觉是很好玩的。 嗯，哎，你发现没有？他这个角色啊，你能感觉到起码里边有四个角色。 对， 啊，层次特别清晰。 他的这个层次很清晰，对。很鲜明， 很鲜明。 嗯， 而且你还发现，她明明是个女孩，她配的是男生的音， 嗯， 但你不觉得她是个女音在配男音？ 嗯，挺对，非常的鲜明，然后非常的容易被识别。 这个以后啊，这是前途大好哈， 前途大好， 好好的练习一下，未来不可限量。嗯， 韩月牙。 Your future awaits you. A promising young man. young woman. 来，下面是我们的啊，这个老司机们啊，来出场了。小白英子。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We're taking to Antarctica. In Hotika?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Of course not. We don't belong here. 看他的有些地方掌握得很好啊， 对的，非常好。 Monochromatic friend， 嗯，吐字又清晰，情感还非常的饱满， 哎，模仿能力很到位， 啊，对，真的很棒。 好，最后我们的 D1CH， Of course not, we don't belong here. It's just not natural. This is all some kind of whacked out conspiracy. We're going to the wide open spaces of Antarctica.To the wild. The wild? You can actually go there? 好。 哦，真棒啊。老师都陶醉了。 啊，老师陶醉过去了，都来得及听。哦哦，完了啊。 哎呀。 播完了这就。好了，看来啊，这一波的同学表现依然是各什么？ 各有千秋。 哎，各有千秋。 对。而且我觉得 D1CH 小白英子啊，像这些个听众啊，他们现在的英文的这种感觉啊，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很赏心悦目。如果谁英语到了这一个阶段，可以说后面的英语学习生活将非常美好。 哎呀，真是前途大好哈。 对， 咱们通过这些同学啊的这些表演啊，欣赏了以后，对我们自己是一个激励。 嗯， 想想别人为什么能达到这一步。 对，而且呢，像这个，如果大家达到这个水平之后，你轻易的英语水平，你英语水平轻易下不去了，它会稳定的自行成长，就相当于你埋了一个种子，它其实呢要浇水，那么浇完水要有阳光，有氮磷钾，那这些你都配齐了以后呢，它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它经风雨的能力非常强，它这个语言水平呢，只需要不断的扩大词汇量和句子量、知识量。 嗯， 就够了。 嗯， 以及大量的实战的机会， 嗯， 啊，这绝对以后是参天大树。 怎么着，涨到一个中级水平了，所以这还是挺诱人的， 嗯， 啊，跟你们的平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是的，基本功扎实。 哎，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啊，更多的同学我们还要努力。也看到了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参加的，但是水平也不俗了， 不差，嗯， 不错。更多同学参加起来哈，啊。今天我们来看第九个片段，这位老师为我们精心选择了一个星空下谈心。 哇哦 ，you know， 好美哈。 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从今天开始，未来大概有4到5个月的时间里，晚上出去在校园在公园聊天的朋友们，尤其是有机会可以躺在椅子上啊，或者某个台阶上，然后仰望着星空，当然希望你能看到星星的一瞬间，然后呢有感而发，说是绝对你能想到今天的节目。 好，夜晚的中央公园，两个小伙伴们在谈心。 嗯， 城市里的生活呢，让狮子 Alex 感觉到非常的舒适、满足又自在。躺在草地上看着星空，哎呀，看到星星都觉得怎么那么美好啊？难道不是吗？你想啊，嗯，有梦想的人都拼了命想来大城市啊，他们又在这个中央动物园里头，又是明星，是吧？ 嗯， 哎，又过得很好的生活，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可是呢，他身边这个黑白条的小伙伴呢 ，Marty 却说，城市里没有星星，只有直升机。 嗯， 哎，虽然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动物园半步呢，但是他却好像他感觉到有一些美好是在远方的，而且是一定在的。他越来越相信，那就是他要去的地方了。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说在这个城市中的这种生活，我们说 life in city， 确实和我们说和这个农村啊生活、乡村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在里面跟自己的现实生活做一下对照，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啊， 哎，今天这段文段呢是比较走心的啊， 对， 就跟之前的那些跌宕起伏的不一样。 嗯， 走心版，想想看星星， 嗯， 谈心版。 对， 好了，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文段。 What a day. I mean, just really,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Oh, it just did. Even the star's out.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Helicopter. Marty, buddy, listen.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Alex, look at me. I'm 10 years old. My life is half over.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Marty, I'm thinking of a song. Alex, please, not now. Oh, yes. It's a wonderful song. I think you're familiar with it. Da, da, da, oh, no. Da, da, da, oh, no, you're, da, no, no, no. Da, da, da, I'm not listening. Da, da. 这个情景啊，你会让我觉得它就是生活，人和人就是不一样的。 对， 你的天堂很可能是别人的地狱。 嗯，也、yeah. 是吗？但是这第一部情景啊 ，Alex 出场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的由衷的体会到。大家想一想自己生活中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时刻特别好、特别美好？ 嗯， 你就想由衷的去感叹这种美好，生活中的美好。比如说，哎呀，你喝到一口水很好喝。对吧？有一天你早上起来看到这个太阳真的很美，晚上看到星星呢，觉得这一刻真好，就是这种感觉，这种舒适感，不知道大家今天能不能把它给全部的表达出来。 嗯， 你看第一句话 Alex 就说了 What a day， 是啊，下班以后找感觉啊。来第一句啊 What a day 啊 What a day， 哎，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at a day. I mean, just really,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第一句话一定要由衷一点，要走，又一定要走心。 因为开篇的时候把主题就说清楚了，一定要进入状态，进入情境啊啊 ,what a day. 很享受啊这种感觉。大家这句话其实的难点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 T 失去爆破 ,what a day. 这是第一个翻译，关键就是在于他的这种情感。 你度过了充实美妙的一天的时候， 你很享受吗？ 很享受啊， 嗯， 是不是？ 你把那种享受说出来， 对，就是那种 感觉到。 你想想，你踏青的时候啊，躺在是吧，桃花树下，翘着二郎腿是吧，躺在你的那个什么小帐篷里， 嗯， 感觉到哦 ，What a day，、 What a day， What a day。 对，我们说啊，这一定要用正确的情感来去这个，我们说去贴标签儿，比如说啊，多么美好的一天呐、啊。What a wonderful day！ 嗯 嗯， 前两天刚教完这个， 对。 好，大家还记得那首歌对吧？那首歌也是快乐的，这句话也是快乐的。但是我们说快乐是这么讲，它不快乐呢？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呢？怎么说呢？啊 ，just my luck， 其实这就这么简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表达快乐的时候，不一定非要用很多复杂的、华丽的词藻。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正确的情感 What a wonderful day， 用这句话也可以表达， 对呀 What a day What a day What a day 可以表达今天很糟糕， 哎，是啊， 下雨 What a day。 那这个呢在新概念二册的第二课就是专门讲 What a day It's raining again， 所以是要真要看情景， 对呀、啊、多糟糕的一天呢、啊、What a day What a day What a day， 啥日子呀， 如果你强调 what a day、嗯、那就是很好的、 嗯、 what a day 就是不好的。 That's bad。 好，我们再听一遍啊、嗯、听一遍 What a day， I mean just really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好，来看第二句、啊 嗯、 他说 I mean just， 我的意思是说呢 really really I mean， 我真的是我跟你说 I tell you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这事情啊，日子啊，就不会变得比今天更好了。You know? 你知道吗？ 嗯。I mean, really. I mean, just really.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那我们看它其实前面的句子呢，在表达的是一种什么呀？语言的过渡啊，人在整理自己的思想啊，所以这个句子读的过程中呢，它语速快，是因为它在寻找思路，所以大家呢，不用太跟这个较劲啊。这个你读多准确也就那么回事，关键是把后面读对啊。那我后面说的是什么呢？这句话我认为是来形容上一句话 ，What a day， 是什么呢？叫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意思就是说，嗯，不会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了。现在的状态已经很巅峰了啊，很已经是无法形容了啊 ，beyond your expression， 非常棒。 啊，所以那这句话呢，就是来解释 What a day。 那这句话呢，这个我们说这句话要讲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呢？注意它的几个点。第一个是它的什么呢？失去爆破。 It 失去爆破， just 失去爆破， doesn't 失去爆破， get 失去爆破。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一定要把这个词说清楚，而且 any better than this 要读得更清楚，因为它是这句话的核心表达。一会儿听的时候大家能感觉到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也是在重要的地方一定要放慢语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情感是在这儿啊，能够表达出来的。 嗯，它前面那个 it just doesn't get 这四个地方你要把它练溜了。 It just doesn't get 这四个词它完全决定你这句话的语速。 嗯，是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什么呢？就当你在剧中遇到了一大堆短元音的时候啊，那么它的语速就会怎么样，自动变快啊，在这里呢，我们是大家看 ，it just doesn't get， 没办法，它只能加速。那么我给大家说一句话，你感受一下它的语速的变化是不是跟短音有关系啊 ？Well, this movie wasn't so exciting as I had expected。这句话很明显的是后边加快，为什么呢 ？Had expected 就自动被调速了啊。You know, you're not exactly what I expected。哎，这句话还是这样，后面加速了，就是因为短元音 agent 的音在当中出现了，而且还不是一个， 所以我们要练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来听一遍。 What a day. I mean, just really,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前面呢，倒是可以自己发挥一下。I mean, just really. I mean, just really.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它连读的。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这几个都要连在一起说。I mean, just really.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嗯哼， 这几个它的停顿是这样的。 对， 然后后面呢是关键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Yeah,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嗯，好，这样的句子其实大家一定要练它的语速啊，因为这种语速很好的提示性，而且这种语速还可以把你的，我们说你听力要好，这是第一步。第二，你的口腔肌肉得跟得上才行。我们说我们讲英语的时候，那口腔肌肉的要求啊，其实灵活性挺高的。那么我们如果能让自己的口腔肌肉能够跟大脑啊听力部分能够对接上，然后能反应得过来，其实真的还是需要训练的。我们的口腔肌肉不是一下子就能适应的，因为大家注意了，肌肉有记忆能力啊，有记忆能力，它有感受啊，这跟体育运动是相似的。 练腹肌也得练那好几个月呢，是不是？腹肌也不是一天练成的吧？ 真是这样。 舌、口腔肌肉呢也是这样子。 对，所以大家呢要练短元音的那个绕口令，长元音的绕口令，双元音的绕口令都有可以匹配的，拿去练。从短的开始 ，Betty bought butter, but the butter was bitter, so Betty bought better butter to make the bitter batter better。然后慢慢的一点点在加速 ，Betty bought butter, but the butter was bitter, so Betty bought better butter to make the bitter batter better。然后慢慢的让自己找那种感觉。 你看看，想要唇齿练溜的话，不练绕口令是不行的。 Tongue twister。 这句话呢，是他真心的劝朋友要珍惜现在的生活，现今的生活哈。我意思是我跟你说啊，你懂我吗？你懂我意思吗？不会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了，你珍惜吧，你惜福吧。 这生活多美好啊！ 是不是？ 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有吗？好 ，Alex 继续说。 Oh, it just did. Even the star is out. 突然间又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Helicopter. 突然间又一惊一乍起来了，看到了什么呀？ 我们都知道这个 Alex 的这个配音演员是 Ben Stiller。就是博物馆奇妙夜的男一号，他本身是个喜剧演员，他的样子就给人的感觉，哎，咋咋呼呼啊 ，Oh, just did, 而 Alex 本身又是一个非常这个我们说喜欢咋呼的一个人啊，属于孔雀型的性格，所以他要是不一惊一乍的难受啊。 那这个 it just did 是什么 just did？ 他就说生活就是这样子呀，就发生了呀，对吧？跟你说好了没有？你看你都能看见星星，这是好事啊。 哦， 哎、 说你看这生活它就这么发生了、 嗯、 it just did。 哦 ，just did。嗯，你看让我说中了吧？让我说中了吧？ 哎，又是一个 it just。 嗯 ，it just did。 it just did。 是吧 ？it just did。 T 是爆破哈，嗯， 对，这个大家都应该熟悉了。 对 ，it just did， even the stars out， 你看，连星星都出来了。even the stars out， stars out， 星星、月亮，哎，出来了，这些东西出来的代表什么呀？哎，代表他说是对的，其实呢就是借题发挥啊，借题发挥。even the stars out， 啊 ，even the stars out， 啊，注意连读啊。这里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关键词 star out 啊，那这句话在说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看，那么 stars out 和后面 out 有一处连读 ，even the stars out 啊，有这么一个连读，这句话，最后就是 out T 视觉爆破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难度了。 Oh, even the stars out， even the stars out， 嗯，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Oh, it just did. Even the stars out. 对 Not gonna find a star. Even the stars out. 有而且这时候呢是这样，你可以手指着天空，它全是，它有点是要什么呀？要哎，你看我说对了吧？我说对了吧？哎，指向天空那种感觉。 啊、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嗯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在野外可找不到像那样的星星。这一看就没有野外生活经验哈、 啊。这个对，这是完全是已经适应了啊。其实他就是看什么都好。 是、啊、这也是一种心态也不错。 因为他认可，所以认可就是好。其实人们对于比如说像 Marty 提出来的go to the wild 这种行为来说，这种想法来说，上来去排斥是很正常的， 是 主要是不了解，所以就排斥。 嗯，对，是不是就觉得你是个非主流的想法？ 对、 嗯，人家都在城里待着，你干嘛要去野外？ 嗯，是 吧？你跟平常人的思维不一样，人家就排斥你。 嗯， 但是啊，你想啊，高楼大厦中的一片星空，当然这种感觉在野外你是看不见的，这也只能在城市里看见。 嗯， 也美，是不是？ 各有各的美。 你看，我们电台旁边就是国贸。 嗯， 国贸每到那中秋的时候啊，或者是十五的时候，一轮月亮就挂在那儿、 嗯， 特别美 哦。 但这个月亮，你只有配上国贸的这个风景，你才觉得格外美。 哎 呀，是 是吧？它就是一个城市里也有城市里的美。 嗯，昨天我路上开车看到了天上挂着一小块云，像一块羊脂玉一样。然后呢，云的后面有一个太阳，把那个云照得特别亮。我那一瞬间我就想说啊 ，What a day， 就是这种感觉。 I mean, just tell you,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就是那一刻当下，你看到一个自然的美景的时候， yeah. 哇，你觉得生活真好。 Not gonna find a cloud like that in the wild.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Yes， 啊，这里有没有什么句子的什么节奏或语调？ 所以关键就是节奏。Not 视觉爆破 ，OK， not gonna find。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Find 和 a 之间有个连读。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Like that. Like 视觉爆破。K. That in 注意可以连读 that in the wild 那个 D 可以半视觉爆破。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嗯、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对，把上下句的情感合起来啊。更容易找到这种节奏上的一致性。Oh, we just did. Even the star is out.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对，你在野外怎么可能看到这样的星星呢？嗯， 哎，他的情绪在这里是非常的饱满的。 嗯， 我们再来听一遍。 Oh, it just did. Even the star is out.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Helicopter.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